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会计做英语 ，WAD 缺陷以及为什么要引入 NET 和 CONST。在前面变量提升 JavaScript 代码是按顺序执行的吗？这篇文章中，我已经讲解了 JavaScript 中变量提升的相关的内容。正是由于 JavaScript 存在着变量提升的这种特性，从而导致了很多与直觉不相符的代码。这也是 JavaScript 的一个重要的设计缺陷。虽然 ECMAScript 6，以下简称 ES6，已经通过引入了会计做英语，并配合 let 和 const 的关键字来避开这种设计缺陷。但是由于 JavaScript 需要保持向下兼容，所以变量提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这也加大了你理解概念的难度。因为既要理解新的机制，又要理解变量提升的这套机制，关键是这两套机制还是同时运行在一套系统里面的。但是如果抛开 JavaScript 的底层去理解这些，那么你大概率的会很难深入理解其概念。俗话说，断病要断因，治病要治根。所以为了便于你更好的理解和学习，今天我们这篇文章会先探病因，分析为什么 JavaScript 中会存在着变量提升，以及变量提升所带来的问题。然后啊，再来看药方，介绍如何通过会计做英语，并配合 let 和 const 的关键字来修复这种缺陷。为什么 JavaScript 中会存在着变量提升的这个特性呢？其他语言似乎并没有这个特性。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从做英语讲起。做英语是指程序中定义的变量的区域，该位置决定了变量的生命周期。通俗的理解啊，做英语就是变量与函数的可访问范围，即做英语控制着变量和函数的可见性和生命周期。在 ES6 之前啊， ES 的做英语只有两种，全局做英语和函数级的做英语。全局做英语中的对象在代码中任何地方都能访问，其生命周期伴随着页面的生命周期。函数级做英语就是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或者函数，并且定义的变量或者函数只能在函数内部被访问。函数执行结束之后，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会被销毁掉。在 ES6 之前啊， JavaScript 只支持这两种做英语。相比较而言，其他的语言则都普遍支持会计做英语。会计做英语就是使用一对大括号包裹着一段代码，比如函数啊、判断语句、循环语句，甚至一个单独的大括号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会计做英语。为了更好的理解会计做英语，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一些示例代码。简单的来讲，如果一种语言支持会计做英语，那么其代码内部定义的变量在代码外部是访问不到的，并且等该代码块中的代码执行完成之后，代码块中定义的变量会被销毁掉。你可以结合着文中的这段 C 代码来理解一下。这段 C 代码执行后，最终打印出来的是上面全局变量 myName 的值。之所以这样，是因为 C 语言支持会计做英语，所以 if 块里面定义的变量是不能被 if 块外面语句访问到的。和 Java C、 C++ 不同的是， ES6 之前是不支持会计做英语的，因为当初设计这门语言的时候，作者并没有想到 JavaScript 会火起来，所以这是按照最简单的方式来设计。没有了会计作用域，再把作用域内部的变量统一提升，这无疑是最快速最简单的设计。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函数中的变量无论在哪里被声明的，在编译阶段都会被提取到执行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中，所以这些变量在整个函数体内的任何地方都是可以被访问到的。这也就是 JavaScript 中的变量提升。由于变量提升的作用啊，使用 JavaScript 来编写和其他语言相同逻辑的代码都有可能导致不一样的执行结果。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两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变量在容易不被察觉的情况下被覆盖掉。比如我们重新使用 JavaScript 来实现上面那段 C 代码，实现后的 JavaScript 代码如文中所示，执行这段代码啊，打印出来的是 undefined， 并没有像之前 C 代码那样打印出来的是即刻时间的字符串。为什么输出的内容是 undefined 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首先啊，当执行到 show name 函数调用的时候，执行上下文和调用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具体的分析过程你可以回顾一下调用栈，为什么 JavaScript 代码会出现栈溢出这篇文章的分析过程啊，这里面我就直接展示出来了。这一段调用栈的状态如文中图所示， show na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创建后， JavaScript 引擎便开始执行 show name 函数内部的代码了。首先执行的是 console.log myName， 执行这段代码需要利用到 变量 myName 结合前面的调用站的状态图，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个 myName 的变量，一个是在全局执行上下文里面，其值是即刻时间，另外一个是在 showTime 函数的执行上下文里面，其值是 undefined。 那么到底该使用哪个呢？相信做过 JavaScript 开发的同学都能轻松地回答出来答案，当然是先使用函数执行上下文里面的变量的。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在函数的执行过程中， JavaScript 会优先从当前的执行上下文中查找变量。由于变量提升啊，当前执行上下文中就包含了变量 myName， 而值是 undefined， 所以获取到 myName 的值就是 undefined。这输出的结果和其他的大部分支持会计作用语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比如上面的 C 语言输出的就是全局变量，所以这会很容易造成误解，特别是在你会一些其他语言的基础之上再来学习 JavaScript， 你会觉得这种结果很不自然，本应该销毁的变量却没有被销毁掉。我们先来看文中接下来的这段让人误解更大的代码。如果你使用 C 语言或者其他的大部分语言实现类似代码，在 for 循环结束之后 i 就已经被销毁了，但是 JavaScript 中 i 的值并未被销毁，所以最后打印出来的是7。这同样也是由变量提升而导致的，在创建执行上下文的阶段，变量 i 就已经被提升了，所以当 for 循环结束之后，变量 i 的值并没有被销毁。这依旧和其他支持会计作用语的语言表现是不一致的，所以必然会给人造成一些误解。我们介绍完了变量提升带来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ES6 引入了 let 和 const 关键字，从而使 JavaScript 也能像其他语言一样拥有了会计作用语。关于 let 和 const 的用法，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例代码。从这段代码里面可以看出来啊，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使用 let 关键字声明的变量可以被修改的，而使用 const 声明的变量其值是不可以被修改的。但是不管怎样，两者都可以生成会计作用语。为了简单的起见，在下面的代码里面我统一使用 let 关键字来做演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际的例子来分析一下 ES6 是如何通过会计作用语来解决上面的问题的。你可以先参考文中接下来的这段承载着变量提升的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啊，有两个地方都定义了变量 x。第一个地方是在函数块的顶部，第二个地方是在 if 块的内部。由于 var 的作用域的范围是整个函数，所以在编译阶段会生成如文中图所示的执行上下文。从执行上下文的变量环境中可以看出来啊，最终只生成了一个变量 x。函数体内所有对 x 的赋值操作都会直接修改变量环境中的 x 的值，所以上述代码最后通过 console.log x 输出的是2。而对于相同逻辑的代码，其他语言最后一步输出的应该是1，因为 if 块里面声明的不应该影响到块外面的变量。既然支持会计作用语和不支持会计作用语的代码执行逻辑是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改造上面代码，让其支持会计作用语。这个改造过程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只需要把 var 关键字替换为 net 关键字。改造后的代码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执行这段代码，其输出的结果就和我们预期是一致的了。这是因为 net 关键字是支持会计作用语的，所以在编译阶段 JavaScript 引擎并不会把 if 块中的 net 声明的变量存放到变量环境里面。这也意味着在 if 块中通过 let 声明的关键字并不会提升到全函数可见，所以 if 块内打印出来的值是2，跳出语块之后打印出来的值就是1了。这就非常符合我们的编程习惯了，作用块内声明的变量并不会影响到块外面的变量。现在你应该知道了 ES 可以通过使用 net 或者 const 的关键字来实现会计作用语，不过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在同一段代码里面 ES6 是如何做到既要支持变量提升的特性又要支持会计作用语的特性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站在执行上下文的角度来揭开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JavaScript 引擎是通过变量环境来实现函数级作用域的，那么 ES6 又是如何在函数级作用域基础之上实现对会计作用域的支持的呢？你可以先看文中接下来的这段代码。当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啊， JavaScript 引擎会先对其进行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然后按照顺序执行代码。关于如何创建执行上下文，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分析过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我们引入了 let 关键字。net 关键字会创建会计作用语，那么 net 关键字是如何影响到执行上下文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步一步分析前面那段代码的执行流程。第一步是编译并创建执行上下文，为了便于你的理解，我画出了执行上下文的示意图，你可以参考一下。通过示意图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函数内部通过 var 声明的变量在编译阶段会被保存到变量环境里面，通过 let 声明的变量在编译阶段会被保存到词法环境里面。在函数作用域内部通过 let 声明的变量并没有直接被存放到词法环境里面。接下来第二步是继续执行代码，当执行到代码块里面时，变量环境中的 A 的值已经被设置成了 1, 词法环境中的 B 的值已经被设置成了 2, 这时候函数执行上下文就如接下来的示意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当进入函数的作用块时，作用块中通过 let 声明的变量会被存放到词法环境的一个单独的区域里面，这个区域中的变量并不影响到作用块外面的变量。比如作用块外面声明了变量 B, 然后我在作用块内部也声明了变量 B, 当执行到作用域内部的时候，它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其实在词法环境的内部维护了一个小型的栈结构，栈底是最外层的变量，进入了一个作用域块后，就会把该作用域块内部的变量压到栈底，当作用域执行完成之后，该作用域的信息就会从栈顶弹出来，这就是词法环境的一个结构。需要注意一下，我这里所讲的变量都是指通过 let 或者 const 声明的变量。在接下来当执行到作用块中的 console.log.add 这段代码的时候，就需要在词法环境和变量环境中查找变量 A 的值了。具体的查找方式是沿着词法环境的栈顶向下查询，如果在词法环境中某个块查找到了，就直接返回给 JavaScript 引擎，如果没有查找到，那么继续在变量环境中查找。这样一个变量的查找过程就完成了。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变量查找流程图。从图中你可以清晰的看出来变量的查找流程。不过要完整的理解查找变量或者查找函数的流程，就涉及到作用域链了。这个我们会在下篇文章中做详细的介绍。当作用域块执行结束之后，其内部定义的变量就会从执法环境的栈顶弹出来，最终执行上下文如文中图所示。通过前面的分析想必你已经理解了词法环境的结构和工作机制了。会计作用域就是通过词法环境和栈结构来实现的，而变量提升是通过变量环境来实现的。通过这两者的结合， JavaScript 引擎也就同时支持了变量提升和会计作用域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关于 JavaScript 的变量提升存在着变量覆盖、变量污染等设计缺陷，所以 ES6 引入了会计作用域来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还通过了对变量环境和词法环境的介绍，分析了 JavaScript 引擎是如何同时支持变量提升和会计作用域的。既然聊到了作用域，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聊一下编程语言吧。通常有人争论什么语言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但是如果站在语言的本身来说，我觉得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是工具，工具就是用来创造价值的。至于能否创造价值或者创造多大的价值，并不完全由语言的本身的特性来决定的。这么说吧，即便一门设计的不那么好的语言，它也可能拥有非常好的生态，比如有完善的框架，非常多的落地的应用，又或者能给开发者带来更多的回报，这些都是评判因素。如果站在语言的层面来谈，每种语言其实都是在相互借鉴对方的优势，协同进化的。比如 JavaScript 引进了会计作用域、迭代器和携程，其底层的虚拟机的实现也和 Java、Python 又是非常的相似。也就是说，如果你理解了 JavaScript 的携程和 JavaScript 中的虚拟机，其实你也就理解了 Java、Python 中的携程和虚拟机的实现机制。所以说语言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为开发者创造价值。最后还是留给你一个思考题，结合文中接下来的示例代码，你能通过分析词法环境得出最终的打印结果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